十二正经呢，我已经给大家讲到一半了，啊，已经讲到了，啊，脾经了。那么我们先看一看，是吧？这些呢，阴阳的变化，是吧？首先，子时叫足少阳胆经，那么你就在横线上的一这儿画一个点。丑时呢，叫足厥阴肝经，你就在横线的下面负二这儿画一个点，是吧？寅时呢，是人的手太阴肺经，太阴就是三阴呢，在负三这儿画一个点。卯时呢，是足阳明大肠经，你就在二阳这儿画一个点。辰时呢，是足阳明胃经。你看，我们的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它都是阳经，而且都是阳明，就是二阳的意思，都在正二这儿画一个点。那到了四时，就是脾经当令，脾呢为太阴，啊，为太阴。那么我们还是在负三这儿画一个点。那这样呢，我们画了六个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格上把这六点连成呢一个折线。这个折线就是人体内阴阳的变化。说我们看这个干什么呢？哎，这就应和了中医的那句话，叫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健康的人他必须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平衡的。正所谓阴阳啊，叫阴平阳秘，精气乃生，阴阳绝离，精气乃绝，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体，一定是阴阳相平衡的啊。关于呢人体十二正经、十二个时辰、阴阳变化的这个折线表，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半，咱放在这儿。下面我们回过头来，来给大家讲足太阴脾经的养生之道。脾呀、啊，脾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啊，脾胃为人的后天之本。脾是主人一身的肌肉，是吧？脾呢又开窍于人的唇，脾呢又主统摄人的气血，脾呢它又主着人的意志啊，主着人的意志。同时呢，脾在情志上又主思啊，主着思虑。尤其是脾脏，它和糖尿病是吧，和人体啊肌萎缩啊，和什么呢，和一些恶性的血液病，这个之间呢，它的预防和养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在十二正经养生当中，这个脾的养生的确是重中之重啊，希望大家把它学好。今天呢，在脾的养生当中啊，我们先给大家说脾的外象，就叫脾开窍于人的唇，也叫唇为脾之华。所以大家都可以照照镜子，你说手边没镜子，您抿一抿嘴唇，您的嘴唇经常是红润的呢，还是经常起皮啊干裂的呢，还是经常的薄薄的，是吧？健康人的唇呢，应该是坚韧有力的。反过来呢，如果你的嘴唇啊老是薄薄的发薄还苍白，这是贫血冒。那有的人嘴唇呢老是干枯干裂，这个叫脾燥啊，脾燥。这样的人是容易成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的，是吧？这是脾之外象。另外呢，通过看一个人的形体，这个人是肌肉结实丰满呢，还是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啊，那不用说呀， 肌肉结实的人他一定没有贫血，而骨瘦如柴的人一定是严重的气血亏虚。所以呢，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身体的胖与瘦啊，肌肉的丰满与否，也可以知道这人的脾的好和坏，尤其是脾和贫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吧？你像好多重病在身的人，你像贫血症、糖尿病、恶性肿瘤，最后啊，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那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脾是主人一身之肌肉的，你这个人呢老是得病，你就没有力量通过脾来生化气血。但是人的生命活动还是需要气血的呀，说那怎么办呢？就像呢，在旧社会的时候，人太穷了，怎么办？开始是卖房子卖地，为了能吃上饭饿不死。后来有的人就卖儿卖女啊，是不是？所以一样的道理，人的元气为父母爹娘，人活一口气，活的就是这口元气。人的元气没了，那人就见了阎王了。所以人呢，得了重病，为了活着，但是你却医治无效，说那怎么办呢？人的五脏六腑的身体呢，人就产生了一个自我保护，叫拆了东墙补西墙。结果呢，就把你的肌肉，把它化成气血，来养你的四肢，来养你的生命。所以说，人得了病，身体受消，现代西方医学把它叫消耗类疾病。实际上你的肉都哪儿去了？你的肉都化了，化成气血阴阳来维持生命。所以好多恶性肿瘤、贫血、糖尿病，好多这样的消耗类的病人，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真的就是弹尽粮绝。所以大家还在问我，徐老师啊，我一个月掉十斤秤，甚至呢一年呢掉了五十斤秤，你说我吃什么药能管呢？请问你吃什么药能生化气血？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说，我说当一个人如果连饭都吃不进去了，如果干吃饭都不长肉的时候，你还要吃药的话，那就一定是死路一条。那你应该吃什么呢？你应该吃开胃汤，来增加人体气血的生化。人在得病的时候，人变得瘦削，是耗伤元气，拆了东墙补西墙去维系生命。而现在你都有资格长肉了，人都可以长体重了，不再是骨瘦如柴了，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你人体气血非常旺盛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你有了可以维系生命的元气不说，还能余付出来气血来长头发，叫发为血余，来长肌肉，叫脾生化气血，不但气血够了，还能来长人的肉。就像人呢，如果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您还有钱买房子住吗？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人长肉了，就好比你已经过上小康生活了，不但吃香的喝辣的，还余付出钱来买房子住，是不是啊？这就等于置办什么呢？家产了。所以啊，健康和生活当中啊，虽然事儿不同，但是理儿是相通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明白这期间的道理。哎，这是脾脏它和人体肌肉和气血阴阳的关系。但是呢，在西方医学当中啊，还有这么一个病症啊，一个是肌萎缩，这个绝对是跟脾有关系的啊，因为脾主肌肉。还有一个病症叫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刚发病之前肌肉呢并不萎缩，但是拖的时间久了肌肉就萎缩了。而这个病以往我给大家也介绍过，这个虽然呢是世界医学难题， 但从祖国中医的辩证上来讲，这个不是单纯的脾不主肉的问题，和肝血不足不能养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十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十、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这段时间呢正在讲十二正经养生，说到了足太阴脾经，是吧？这个脾呀，说到脾，这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医上说的脾，它指的是人的脾脏、脾的经络，以及呢脾对人的肉的一个所主，对人气血的一个统摄。也就是说，中医所讲的脏指的是形、气、神三者兼备，而绝对指的不是人单纯的一个脾脏的这个零件。所以啊，我在给大家讲胆经的时候也讲过，手术切掉胆囊的这些无胆英雄们，实际上你的胆经就残疾了。同样啊，我们手术切掉脾脏的人呢，实际上你的脾这条经络相对功能呢也会下降，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所以中医的内脏的概念远远的大过西方医学对人的内脏零件的认识啊，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功能的认识啊，这点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关于脾呢，实际上呢，从中医养生的角度上来说，人们是非常的重视。有这么样一句话，说脾为人的后天之本，是人呢气血生化的源泉。脾呢又统摄着人一身的气血，所以脾不统血，生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被誉为是血液病当中的恶性肿瘤啊。所以说难倒了好多医生，但呢却难不倒中医。回过头来呢，脾虚的人啊，喝凉水都长肉，生肥胖、生脂肪肝、生糖尿病，这叫脾虚。脾燥的人呢，干吃不长肉还贫血，是吧？这是脾燥。所以啊，你既然如果了解了脾脏的功能，你同样就能了解胖子能变瘦、瘦子能变胖的文化的精髓。还有啊，脾小孩挑食为什么就容易得感冒啊，为什么就容易得肺炎呢？老人呢稍微吃点好的为什么就上痰呢？这些西方医学往往无从解释，而祖国中医几千年的文化早就给你把它说得清楚明白，说脾为产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这个痰呢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小学生上尾声课老师就说了，不要随地吐痰呢。说一说到痰，大家可以想到痰的湿和痰液的粘稠，这叫有形之痰。回过头来呢，脾为产痰之源，这个无形之痰在人体内 我们经常说的痰湿厚重，说的就是高粘滞血症。所以中医说痰蒙心窍生中风，也就是西方医学讲的中风后的后遗症，中风失语。所以你了解了这些层面的文化，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富贵病吃能吃出脑血栓来，吃能吃出糖尿病来，吃也能吃出心肌梗塞，这就不难理解了。所以人的五脏皆兄弟，人又是一个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五脏呢是相互关联，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相互的调整和弥补。所以脾脏不好，人还会得糖尿病。所以可见脾对人的养生来讲太重要了。那么大家再注意脾脏的这个时辰啊，叫辰巳午未。辰时是胃经当令，巳时呢是脾经当令，所以这也是讲先后顺序的。有了胃的受纳，脾呢才能运化。所以说你连胃里边空空的，你拿脾运化什么呀？所以说到这儿，为什么不吃早餐人容易营养不良，小孩容易呢智力下降，老人容易脑萎缩，其道理就在这儿，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没有胃的受纳，你脾运化什么？没有脾的运化，你这身体里边就没有气血的生化。而气血作为人生命的根本，你气血没了，你的生命又何以延续啊？所以民以食为天也就不难理解了。好，下面呢我们把脾脏的相关的一些病症的调理方案给大家简单说说。先说什么呢？先说健脾和胃的开胃汤，陈皮干姜红枣汤。胖子能变瘦，瘦子能变胖，关键就在脾这儿。所以说呀，富贵病的脂肪肝糖尿病的朋友，你可以喝开胃汤，它可以健脾化湿，你可以胖子变瘦。那么贫血的肌胃涩的这样的朋友，你也要喝开胃汤，因为有了胃口，有了胃的受纳，才有脾的运化，你才能长肉，你才能瘦子能变胖。所以这是开胃汤啊，开胃汤我就不多说了。黄牛肉入脾，黑鲫鱼入人的肾，一个补先天，一个养后天。关键今天给大家说血液病和糖尿病的脾脏养生。血液病当中啊，你像比较疑难的什么再生障碍性贫血啊，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啊，这些呢都被称之为世界医学难题。有的人呢做化疗啊，有的人吃激素，结果往往是药效不如药的毒副作用啊，饮鸩止渴呀啊。而实际上呢，运用中医进行调理的时候，我推荐大家用的是什么呢？哎，叫归脾丸。包括女性的崩漏之症，崩者为月经的大出血，漏者呢为经期长的滴沥不尽，也属于脾部统血之症。你包括子宫内膜异位啊，子宫内膜炎呢，是吧？我给大家讲过脾主人的子宫啊，所以脾还主着女同志的后天的生育，这指的就是子宫对胚胎的孕育。所以子宫上的病都是脾上的病。那么脾呢，它主思，主人一身的肌肉，所以运动不足思虑过度 也是伤脾的关键，也是血液病、子宫病、包括糖尿病产生的关键所在，所以叫情志所伤啊。所以这大家记清，吃的是归脾丸，用的药引子呢是用生黄芪泡水啊。有月经的吃25天停5天，没月经的吃半个月停半个月，3个月为一个调节周期啊。这是脾不统血之症。当然了，这个期间呢，我们来调整脾脏，用一些健脾的食疗，是吧？像枸杞、山药粥啊，适当的运动啊，这些呢也是调理的关键。哎，这是脾不统血之症啊。回过头来啊，大家注意，现在好多贫血的人啊，认为什么呢？说我输了血，我吃了补血的药就补血，实际上都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药是没办法来生化气血，而唯独食才能生化气血。所以当人呢连饭都吃不进去还在吃药，特别是一些血液病、一些肌肉类的病症、一些恶性贫血、包括糖尿病的病人，你饭都不吃了你还在吃药的话，那么你的结局真的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期间的科学道理。特别这个湿疹啊，西方医学呢把它叫皮肤病科的病，这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啊，西方医学是实验的科学啊，讲究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但是作为老中医，你也给湿疹的病人开洗液，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因为在中医的典籍当中早就有这么样一句话，说人的身体的一切水湿肿满皆取决于脾。五行当中人的脾脏是属土的，是吧？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所以人的一切水湿水肿这些都是脾脏功能不好，是不是？你怎么只能给他开皮肤的洗液而不去健脾呢？所以这样的中医，你说你是头疼医头脚疼治脚，你还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一个名医呢？所以这个很可笑，很具讽刺。所谓的水湿指的就是脾脏功能运化不好。你像男同志他的尿道炎、膀胱炎，女性的妇科炎症，腿上的湿疹单独，人皮肤上的这些湿疹水肿都是脾脏不好。一定要喝玉米须的冬瓜皮熬的水，一定要饮开胃汤，一定要泡脚，一定用红花艾叶水来擦身，而一定程度的运动，一定程度的饮食上的节制，这都是重中之重。那么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九字真经，所谓的养好心就是减少思虑，管好嘴就是饮食有节，动好腿就是适度的运动。所以呢，无形当中实际上就是在调你脾脏的功能。所以啊，对于糖尿病的朋友，在你牢记九字养生真经的同时，您还要知道糖尿病的养生与治疗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啊！到医院大夫说了吃药啊，另外你要配合饮食。我这个人呢绝对不是在抠医生的字眼，但是大家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思想就是错误的。糖尿病用药物是根本无法治愈的，因为它就是生活行为性疾病，所以糖尿病一定是饮食、运动、心情为主，而你的胰岛素、而你的降糖药，这些才真正的是配合的，是来救急的，是你无法养生的时候用药物来弥补的。所以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啊？ 药物治疗为主，饮食调节生活运动为辅的这样的朋友，你的糖尿病永远治不好，还会得一大堆的并发症。而学会了养生，学会了生活调节为主，那么药物胰岛素这些作为辅助的糖尿病的养生的朋友，最终你将实现糖尿病的终身无药，而不是终身的服药。终身不吃药，不用药物，用生活就可以让您的糖尿病实现长养久安。所以这是糖尿病脾脏调节的文化。所以说糖尿病哪个点的血糖最准呢？脾经当令的时候。所以啊，你不用老是饿着肚子测空腹血糖，相反饥一顿饱一顿的还会加重糖尿病。好了，我们只需要测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血糖，它就是你糖尿病最准确的一个风向标，也就知道你的病情变化。所以养生有道，文化先行。如果脱离了文化而一味的去吃偏方去吃药，那你的养生你的防病治病就进入了死胡同了。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学习科学的实践，让身体呢更加的健康，让养生呢越走路越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说一说关于十二正经养生脾经当令的养生文化。脾为人的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源泉，所以当人脾脏有病的时候，人就容易呢得贫血之症。贫血的人，你吃再多的补血的药，甚至于你把别人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当中，这些都不是治病。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很粗俗但却很说明道理，叫什么呢？叫猪肉贴不到狗身上。人家的再好他不如自己的，把别人的血输到你的体内，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血细胞就会衰老死亡。当这些输来的血衰老死亡之后，而你没有新生的血液去替代它，那么你照样还会继续的贫血。所以啊，在古时，在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当中，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的养生当中，有望群龙无首疾的一个说法。什么叫群龙无首啊？其道理就是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生长化收藏这四象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啊。所以这样一来呢，无所谓哪个是头，是不是啊？我们经常说哦，一年之计在于春，说每年的春天是一年的开端，实际上对吗？实际上从更深层次的含义上来讲是不对的。为啥呀？春天主生发，但是没有夏天藏的精，你到春天你生发什么呀？打个比方，如果农民没有冬天存下来的种子，你到了开春你拿什么播种庄稼呀？那有的人说，那得了，那一年之计把冬天列为开端吧。冬天 冬天的种子是哪来的？哦，是秋天收割庄稼来的。那么秋天的庄稼哪来的？哦，夏天的生长。春天呢？春天的播种。你看，这又扣了一圈。所以说，什么叫见群龙无首级啊？也就是说，它的生长啊，它的生发，它的收获和它的封藏已经融为一体了。这个不是一团乱麻，而是生中有降，降中有生，它形成了一个永不休止的循环，就好比人的气血循环是一样的道理。这就叫阴平阳秘。所以脾为人后天之本，这个气血生化一定是人吃五谷生化气血，气血生化能量帮助人来消化五谷杂粮，这样形成的循环是永不停息的。所以补血最好的办法就是吃东西，吃了能吸收，能生化气血。但是绝大多数贫血的人脾都有病啊，那怎么办呢？哎，喝开胃汤啊。但是大多数脾有病的人对食物消化不良啊，再好的东西吸收不了，已经用紫砂帮你完成了消化的过程，你只需要吸收，这样培固了元气，提升了胃气，人有了气血，那么逐渐的人的生命，人的五脏六腑才能全自动。这是脾生化气血。脾呢又统摄人的气血，女性的崩漏之症，崩为经期的大出血，好比洪水一样，所以严重的是危及生命的。漏指的是滴滴答答，滴沥不尽，好比房子漏雨一样。所以呢，无论是崩症还是漏症，都属脾不统血之症。所以呢，中医调治脾不统血用的是人参归脾丸。脾不统血实证上就是肝脾不和，所以这里用到了当归啊，用到了当归叫归脾丸。哎，好，咱们接着往下说。脾主人一身之肉，所以不用说呀，肌萎缩是脾的毛病。甚至好多医学专家认为西方的世界医学难题叫重症肌无力，也是脾的毛病。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的观点啊，这个不单是脾了，还涉及到肝。肌肉的丰满取决于脾主人一身之肌肉，而肌肉的力量它是来自于筋，也就是我们的肝脏主筋，肝人体的将军之官，能屈能伸，目主曲直，它主着人肌肉的弹性。所以重症肌无力是肝脾两虚啊，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脾虚人会生肥胖，脾燥人会消瘦不长肉，尤其是思伤脾，情志失调，现在已经成了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是吧？糖尿病在西方医学认为就是什么呢？胰岛素的绝对或者相对不足。但是可笑的是什么呢？当人们发明了胰岛素之后，给糖尿病的患者注射，血糖却依然居高不下。于是乎呢，大夫又说了，这个人的糖尿病是胰岛素抵抗啊。那为什么他不抵抗自己的胰岛素呢？你看看，所以往往总是难圆其说呀。但是祖国中医却把糖尿病从病因、病理到并发症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糖尿病三的病因，七情所伤，伤了脾， 防劳过度也会伤脾，饮食不节呢更伤人的脾啊。所以啊，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治，我们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养好心，减少思虑，管好嘴，综合调节饮食，饮食有节，动好腿，要适度的运动，要科学运动，要有氧运动。那回过头来呢，我们再说糖尿病的并发症。西方医学说呀，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微循环的淤阻，是吧？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内外科。一个20年的糖尿病的朋友，他的并发症得7-8个医生来专家会诊，而在中国呢，只需要一个中医。因为啊，西方医学把人分成细胞、组织、系统，而祖国中医药文化却讲究整体化医，讲究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所以整体化义，阴阳平衡，五行调和，这是人体的真正的健康。所以中医怎么来评判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我们把它叫脾虚而导致的五脏失衡，既预防了富贵病，又加速了血脉畅通，为我们的气血经络循环又注入了能量。一个听众朋友每天106个单位的胰岛素注射，我很奇怪呀、啊。我说就算你的胰岛坏死了，你打50多个单位也就够用了。他说对呀、啊，大夫说我胰岛素抵抗。哦，一个木桶已经漏了水，你就抓上2桶的水，它最后漏完了，桶还是干的呀。你明明胰岛素都抵抗了，你注射106个，你能起作用的也只不过是50个嘛。我告诉大家，元气是人的生命之根，人有元气，五脏六腑全自动。什么是五脏六腑全自动？五脏六腑全自动就是中医上所说到的五脏六腑12官各司其职，高上啊，高下不相慕。你做你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做好本职工作，互相配合协调。所以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的朋友，没有血压高，也没有血压低，没有糖尿病，也没有低血糖，没有脂肪肝，他也没有营养不良。所以人是阴阳平衡的，人是阴天之序，人是睡觉睡到自然醒，人是日出而兴奋工作，日落而打蔫儿睡觉，人的阴阳便合了天地的阴阳，这就是天人合一。而得了病的人，你是没法天人合一的，因为你的那个阴阳已经错乱了。所以啊，有了病的人晚上不睡白天困，所以那些天天晚上值夜班不睡觉白天呼呼大睡的人，早晚睡出脂肪肝，得上脑萎缩。这就是阴阳之道，这就是我们祖国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的精髓。但是好多人说这是封建迷信，但是好多人说那是客观理由，但是好多人却在拼命地吃保健品，而生活上违背阴阳，违背养生之道，那么你必将受到疾病的惩罚。所以糖尿病朋友们要先补元气后调五脏，调的是你的脾脏。那么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肝肾损伤呢，那么其他脏器的调整也要记到你的养生日程当中来，这是脾对糖尿病患者的养生之道。所以我给大家特别 强调了一个血糖检测的黄金时间。那有人给我打听啊，我们测血糖是早上的准呢还是晚上的准呢？是吧？什么时候最准？我告诉你，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我们的足太阴脾经当令的时候，那是最准的。所以啊，大家就不要等到饿得两眼发花去测空腹血糖了，因为本身饥一顿饱一顿又会加重您的糖尿病。哎，这是脾。另外呢，脾脏它还主思啊，主思。脾统摄着人体内的气血，同时它又能节制人体内的水湿，所以当脾脏不好的人容易长湿疹。男同志的前列腺容易发炎，女同志容易妇科炎症，腿上容易长湿毒啊，容易长什么呢？哎，单毒，湿热下注嘛，中医把它叫湿症啊。所以啊，人体内的一切水湿总满皆源于脾。那这怎么办？哦，我们要吃开胃汤啊，我们要喝玉米须的冬瓜皮的水来利湿，让脾脏让肾脏来帮助脾协调水运。你看，肾是主骨生髓，主水纳气，而脾呢，它是来煮肉的，同时呢它属土，来节制这些水液的代谢。所以这个关系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所以啊，脚气病的湿疹病的朋友，你是应该到皮肤科去呢，你还是应该健脾呢？哪个是根源，哪个又是表面症状呢？哎，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期间的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国人常讲啊，说大智者若愚，大道者智简，是吧？中国老百姓的俗话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无奸不商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在很多的朋友看来呀，这个小商小贩是吧，短斤少两，哎呦，这个商人太聪明了。实际上这都是小聪明。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百年的老店卖东西短斤少两的？你什么时候听过百年的老字号以假乱真、坑人骗人的？而且呢，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老字号会掺杂使假的？没有。那难道他们没有那些小商小贩聪明？所以啊，小聪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只是眼前的一点利益。而大聪明的人却可以得到一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利益，而这个利用钱是买不到的，它是一种信誉啊，它是一种信誉。而我们中西相结合所要成就的养生大业，那么就是这种可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亘古不变得到传承的文化智慧。哦，这个人牙疼，贴上一个词吧，小聪明，因为词可以消炎消肿啊。哦，齿为骨之余，人牙疼必是肾经有虚火，要做叩齿提肛操，要做下水道的按摩，哎，要防止人劳伤肾经，这才是人百病 根五脏，正本清源，可以传承的大智慧的养生法。所以啊，在中西相结合的大智慧的条件下，好多被西方医学称之为世界医学难题，甚至要终身服药的疾病，往往呢大道至简，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在中西结合的条件下，我们把它解释分析的条条是道，并且按照我们的方案去实施，我们可以见到真功实效。高血压、糖尿病，西方医学说终身吃药，别说终身吃药，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二十年得脑中风，他们吃药了没有？吃了。糖尿病二十年并发症，按下葫芦起了瓢，得了糖尿病肾衰竭，得了眼底出血，他们吃药了吗？吃了。他们甚至把血糖都吃成低血糖了，那他们跟谁说理去啊？说吃药治病，病为何越治越多呢？难道你说是医生的不对吗？实质上非也，医生就是治病救人的，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清醒的知道，再好的医生，他只能治愈病人的疾病，但是呢，他却没办法让病人终身不得病。因为得病你怪不得别人，你只能怪自己。因为得病，所有人身体得的病，我还是那句老话，自作者自受。生活行为造病，这是西方医学专家，是世界卫生组织新近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早在两三千年前，我们中国的养生大家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把它说出来了，但是好多人却不以为然，仍然在寻求治病的仙方，仍然在寻求长生不老的灵药，而到头来呢，都是竹篮打水。所以祖国的中医药文化，从道医，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儒医，到医学理论，阴阳辩证、五行辩证、八纲辩证的发展，它是进步了呢，还是后退了呢？它是值得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来进行思考。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偏于理论，缺乏实践，那是秀才纸上谈兵。重于实践，却没有理论的传承，那只能是猛张飞，难成大业呀。所以呀，中国中医药文化真正的大智慧